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局》，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同记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啊，咁而家呢个美国咧系动用 B-2 嘅轰炸机啊，同埋呢个超级地狱巨无霸嘅钻地炸弹咧，吓据称咧已经搞掂晒啊呢个伊朗嘅核设施。咁啊讲法咧，我哋要留意啊。以美国国防部长海格斯嘅讲法咧，就系话今次嘅行动非常之成功。就一举摧毁咗伊朗制造核弹嘅能力设备，咁但系而家咧就有一啲退咗任嘅一啲国防嘅官员，就向美国嘅主流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啊，包括英国嘅 BBC 啊、路透社就话唔好咁开心住，你呢次嘅轰炸咧其实就未曾清零啊，有动态嘅轰炸，之但系未能清零，因为咧佢有好多嘅呢啲有浓缩嘅加工嘅原材料就埋喺个地底好深，而且咧就已经及时咧系转移，因为咧你呢几个礼拜咧系声言会轰炸，所以咧你今次嘅行动只系拖延咗佢能够制造核弹几个月，呢个第一。第二，因为咧你咁样手术式嘅打击，而只会令佢加强啊，系一继续做核弹同埋做咗之后使用嘅决心。嗱，今日呢个咧，我哋话题咧就系研究呢样嘢，就系 Donald Trump 到底啊，佢呢次嘅行成功定系失败呢个行动？呢个第一，第二就系就算如果打击得唔干净，系嘛，咁应该下一步点做？啊，第三就系咧，而家系唔系话 Donald Trump 而家佢 subject to 佢咧而家因为佢嗰个处境啊，同埋佢喺呢个美国啊左翼嘅民间里面招致嘅憎恨啊，系咪引嚟一啲咧，即系美国左翼同埋中国啊方面咧嘅配合，对佢今次嘅行动咧系泼冷水啊，然后就话其实唔成功啊咁样样系嘛？嗱，呢个咧我哋要由个逻辑嗰度去分析啊，到底而家 Donald Trump 咁样做，第一系啱定唔啱？第二，如果系未清零嘅话，下一步咧就应该点啊？呢个首先就中国方面咧，中国嘅中央台咧旗下嘅一个咧微博公众号喺6月23号咧就话，其实美国咧你唔好咁开心得住，佢军事行动咧出动咗七架 B-2 嘅轰炸机，就用咗14口 GBU-57 重型钻地炸弹。之但系你而家咧 B-2 嘅轰炸机咧系有19架在野，呢啲战略武器。佢话万一出乜嘢事故，就可谓用一次就少一架。听住注意佢嘅讲法，万一出啲咩事故就用一次少一架。而啊 ，GBU-57 重型钻地炸弹13.6吨，装药量咧系重达2.4吨。按照美国传媒嘅嗰个数据，就系你可以穿透咧系60米嘅普通混凝土，但系你呢、這个。钻地弹的库存是很少的，你每个月只能够生产是2口，所以亦都是用一口就少一口。这个中国的央视就跟他泼冷水，说虽然你自己说很成功，但其实你消耗了，就买少见少。西方的左媒就那里配合，就说其实你是没有清零到，他还有核弹，他说只不过是拖迟了几个月先。这个就是嗱，呢一种到底系政治宣传咧，定系一种理性嘅提醒咧？我哋今日咧去研究呢个问题。首先，Donald Trump 由于佢个人个独特嘅性格，啊喺呢个西方嘅主流传媒咧，我哋已经指出系一只非理性嘅吓嗰个情绪化嘅指控式嘅发泄。嗱，比如 Donald Trump 针对呢个伊朗核武问题，如果佢喐手系会清除咧，佢呢个就法西斯啦，唔使讲啦。啊！呢、這个赤裸裸侵害他人嘅主权啦，系嘛？啊！如果佢唔喐手咧，啊，佢就成日都话啊，伊朗咧，你又唔可以容许你有核武器，咁佢咧就 tackle 啊，就系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 啊！嗱，佢喐手咧，佢又法西斯人渣极右，啊，唔喐手咧又话得把口，系嘛？样样事半功倍。嗱，你而家以色列做咗，你又缩啦，你个人系无能咧，咁到底佢应该做定唔做咧？嗱，而家咧就呢啲反侵嘅呢啲中西啊嘅传媒咧，就中间落墨，佢冇错，你喐咗手， 之，但系咧你未曾咧系彻底摧残。另一个就系话你嗰架啲飞机咧，万一有乜嘢事故，你就用一架少一架。嗱，首先你中国嗰个咧就好好笑嘅，佢假设咧你嗰啲G2 啊个轰炸机你有17架，佢假设咧就系你用一架就少一架。佢话万一有乜事故，咁如果冇事故咧？系咪啊？咁如果你话国泰航空公司名下嘅波音787飞机有几多架咧？佢话有50架，50架都唔系好多嘅啫噃。万一你架飞机咧喺半空跌落嚟啊，万一你飞机意外咧，你就用一架少一架噶啦。嗱，呢个中国式啊嗰种咧，精神心嘅胜利法咧就系、是，喂，你唔好以为佢仔女好多吓、啊，5个仔一个女，今次咧吓、啊、发达咯吓。如果嗰啲仔女行街过马路啊，万一俾架车撞死咧？系嘛，都撞死一个就少一个喎。嗱，呢啲系唔系一种系一种吓理性嘅评估啊？定系一个咧一种情绪嘅发泄咧？但系我成日都讲，中国人用佢哋嘅语言啊，同埋佢哋嘅生活语境咧，吓睇呢啲咁嘅宣传咧，吓就好容易中招。咁好嘢，系嘛？虽然咧你又行动咗，但系你死紧噶啦，系嘛？即系有一句说话，以前嗰啲细路仔整过，笑啊笑咩啊？如果我笑，我真系好开心啊！笑啊，抵你巢皮啊！因为你笑一笑咧，嗰啲皮肤咧喐一喐啊，系嘛？嗱，呢啲系类似嗰啲咧，以前小学生6年级啊，嗰种斗嘴，笑咩啊？笑啊，抵你巢皮啊！嗱，呢啲就系笑啊，抵你巢皮嘅一种咧嘅反击啊，系咪啊，鲍生？ 系啊，其实真系娱乐性好丰富，睇见呢啲大陆嘅官媒啦，同埋啲左翼咧对 Donald Trump 嘅行动嘅批评，即系我。举个例子啊，头先你举佢哋嗰个逻辑啊，就系 B2 嘅轰炸机用一架少一架嘛。咁其实等于我一个，譬如话我冇能力去夜总会会所玩嘅穷男人，我见到一个花花公子夜夜笙歌，左拥右抱，我就会话：哇，其实咧佢玩一次就少一次噶啦。男人一生咧吓嗰啲咧繁殖嘅能力咧只系有限嘅。佢夜夜佢玩咧。咁样玩落去咧，佢真系咧唔知道玩到几时啊！ 佢会掏空嘅，今次咪系咯， 好好笑。 美国咁样样会掏空佢嘅嗰个军事武器，即系话咧一个太监，或者你一世性无能，或者你生得猪扒，或者生得丑样，系冇女仔中意你，但系嗰个风度翩翩好靓仔，系嘛？嗰个系陈冠希，佢晚晚有女仔咧招呼，咁你就话诶、哎，你唔好睇佢啊！系嘛？佢掏空自己个身子。 嗱，万一佢有事起上嚟，马上封咧，咁佢就一世噶啦。 系啊， 但系你自己冇喎、啊，你自己身边一条女都冇、啊。 你有冇先？ 你冇拖拍喎、啊，你晚晚咧喺度咧，所谓食自己喎、啊，对镜自怜喎、啊。 系啊，同 睇 A V 喎，跟住你就话咧，人哋咧嗰个咧夜笙歌咧就会咧用少见少喎、啊。 你男人嘅精液冇得去货咧，医学最新嘅发现啊，你嗰个叫前列腺癌嗰个几率啊，风险啊增加。咁而你笑嗰个啊，系晚晚有女仔上床嗰、那个，你话佢掏空个身子。 嗱，呢个系一个即系 layman 啲嘅譬如啦，我讲翻啲现实啲嘅。嗱，冇错的，而且个 B2 轰炸机咧系有限嘅，得19架。咁而且咧，佢嘅成本好高，每架$22亿啊！嗰支 GBU 57咧，亦都系一支贵嘅钻地弹嚟嘅。但系总体嚟讲，其实美军已经有咗战略嘅部署啦。如果大家有军事常识嘅，都知道佢已经宣布咗 B21 嘅 Raiders 下一代嘅隐形轰炸机。嗰架 B21 咧，虽然体型啊同埋载弹量咧就比 B2 少，但系因为嗰个成本同埋科技咧系更加进步，同埋咧唔会好似 B2 咁昂贵。B21 就系正正就配合咗未来可能反恐啊，或者需要咧更加多嘅 B2 嘅隐形即轰炸机咧，佢先至要计划生产 B21。嗱，呢个美军已经系有所部署嘅，而且因为乌克兰嘅战争咧。美国已经咧重新启动佢嘅军事生产，除咗造船嗰部分咧，喺肯萨斯州已经系新设立咧工厂去制造嗰啲155毫米嘅炮弹。虽然咧今次唔系用炮弹啦，但系成个美国嘅军工业生产咧已经重新启动。呢一点咧系唔需要嗰啲官媒咧去操心美国人究竟有冇咁嘅能力嘅。 系 啊，你放心啊。 即系李嘉诚如果一炮过捐咗3亿俾剑桥医院，系嘛？系医学院。啊！就喺买一套咩仪器，你唔使嘲笑嘅李嘉诚，又冇7-3亿噶啦。 唔堪比噶啦，系嘛？慢慢捐下捐下，佢又冇钱噶啦。 系啊， 咁佢有得捐3亿， 长和啲股价就会跌噶啦。 你连3亿精子都冇嘛嗱。咁另外咧就西方嘅左派咧，就嗰啲传媒咧就而家就唱衰啦，就话其实咧你只系拖延咗伊朗几个月啫。嗱呢样嘢咧，我首先讲，我同你唔系专家， 嗯， 我冇第一手嘅资料。我哋亦都冇去过德克兰啊，同埋伊朗国内咧，系咪系同嗰啲原子能机构嗰啲专家一起去视察，系唔知嘅。呢个世界不知就为不知。嗱，咁而家我就分析咧，就睇下美国点样应对。国防部长海格斯就话，其实以我收到嘅消息，系嘛，我哋知道嘅嘢，系嘛，就系我哋呢一次嘅轰炸行动已经咧系铲除咗伊朗制造核弹嘅能力。嗱，系海格斯嘅说话咧，就好科学嘅。佢话 ：Based on everything we have seen and I've seen it all， 佢话咧，我见到所有嘅嘢，同埋我睇到嘅咧，以为基础咧，佢话 ：Our bombing campaign obliterated Iran's ability to create nuclear weapons。佢话咧，我睇到嘅证据咧，就系我哋嘅行动已经咧系先铲除咗伊朗制造核武器嘅能力。咁但系佢加句。佢話 ：anyone who says the bombs were not devastating， 佢話有啲人咧就成日話我哋今次嘅炸彈咧個效力有限 ，is just trying to undermine the president and the successful mission。佢話遲遲論者咧，只不過係想打擊 Donald Trump 啊，係嗰個聲譽同埋咧佢哋唔抵得，就係想咧係抹黑今次戰役嘅成功。另外一位嘅女發言人咧，佢就進一步透露，即係嗰個靚女啊，係嘛？佢话咧，其实呢次咧，我哋系好成功，系嘛？嗰啲咧话未曾清除，仲有手尾嘅咧，只不过系我哋情报部门前任而家嚟咗任嘅一啲低级嘅 loser， 系一啲失败者咧，系发出嘅咁嘅怨言。嗱，呢个咧系嗰个靓女嘅新闻发言人咁讲。 系 嗱，呢个佢又透露咗多啲。佢话咧，今次系唱衰佢咧，又话手术未曾成功嘅咧，系我哋以前或者炒咗嘅嗰啲啊。佢今次你嗰个叫 Dodge 啊嘛，系嘛？阿 Elon Musk 咧吓，唔知佢炒几多人噶嘛？联邦调查局又炒，中情局又炒，情报部门有冇炒？有咧，佢话系低级嗰啲炒咗出嚟，嗰啲失意嘅人咧就喺度咁样唱衰。这个是白宫的新闻女发言人这样说的。这个东西呢真定假呢我再讲一次是传疑。我不会完全相信亦都不会完全不相信因为我和你不是专家。是不是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左政制在这方面呢是很犀利的就叫以色列。以色列那里没有出声。以色列长年呢就已经呢是研究出和知道呢它那些核原料呢是放在哪处。是不是在多少尺。咁而今次美國嘅打擊咧，相信後面一定有以色列莫薩德提供嘅非常之詳盡嘅情報。嗱，如果咁樣，我哋就字面啊呢啲我哋有限嘅知識啊或者資訊嚟到睇咧，我就唔會相信咧佢話話，只不過咧係滯後咗幾個月。呢個打擊咧，你係雷聲大雨點小嘅，係嘛？因為咧佢埋藏得好深，佢而且咧已經老鼠搬家咧係走曬路嘅，係嘛？所以我哋要分析咧。而家呢个世界咁纷乱啊，嗰啲资讯啊，又假消息啊，嗰啲又带住情绪去评论啊，点样令到一个人头脑清醒同埋保持独立思考呢？就系第二层，就算如果佢哋讲嘅系真嘅，系嘛？假设呢个海格斯你怀疑人哋嘅动机，喂，你咁讲即系唱衰美国总统啦？呢个咧我有少少 doubt 嘅，系嘛？你唔可以话嗰啲人话个个话未曾铲除干净嗰啲咧，你就系想我死？呢、这个唔系咁科学嘅，但系因为佢系局中人，佢睇过晒啲证据，我又唔可以 challenge 佢咧，系讲错，系咪？但如果你话呢个叫研判对方嘅动机咧，呢样嘢我就有少少咧系保留啦，系咪？嗱，但系退一万步，如果真系未曾清除，咁又如何？好简单啫，如果你哋讲嗰啲系真嘅，咁啊第二波手术大打击咯，呢、这个咪参考1945年啊苏联红军直捣黄龙啦。系嘛，一路杀入去柏林咯，系嘛？咪当时希特拉咧，距离制造原子弹只不过系都系2-3个月，只不过俾你奥本海默等人喺新墨西哥州犹太嘅物理学家，包括爱因斯坦，系俾呢个纳粹德国咧系驱除，所以佢哋走晒去美国 将自己嘅技能咧系俾向美国贡献。嗱，如果系咁嘅话咧，系嘛？咪参考历史嘅教训，直捣黄龙，铲除到片甲不留，就将成个咧伊朗啊嗰个最高嘅教长卡美尼同埋所有啊嗰啲国民卫队同埋整个政权咧系彻底铲除。呢、這个就效法咧。是当日史太林红军同埋西方嘅盟军两面夹攻，是直到逼到希特拉入到去柏林个地堡度，同佢个情妇伊花咧，系一齐咧系吞枪兼氰化钾咧系自杀，仲要睇到条尸，啊而家都话未清除噶，系嘛？又话苏联红军烧咗条尸咋？希特拉秘密化妆走咗去阿根廷啊，然后将所有嘅纳粹咩希姆莱啊、哥林啊呢啲咧。系嘛 ，Kittel 啊呢啲咧，系全部拉晒去纽伦堡法庭，全部斩除。然后下一步就喺德国展开一个中小学嘅反纳粹嗰个思想清除嘅教育，长达70年，直到今日。既然系咁，就斩草除根咯。咁好唔好啊？如果系咁，问翻啲左交好唔好啊？咁佢哋又哑咯，佢又话你 Donald Trump 咧系好狼，系好粗暴咯。嗱，如果系咁咧？你就只会逼到 Donald Trump 下一步，哦，既然是这样，我一不做二不休，更换政权咯。咁佢更换政权你好唔好啊？咁你又话佢粗暴干预啊，系伊朗国内嘅内政啊，联合国嗰度又闹佢啊，跟住啲左翼咧就话佢喂你又你自己讲过噶嘛，唔会咧系呢个理会啊外国嘅内政噶嘛，你唔会出兵噶嘛。咁即系点咧？咪即系话 Donald Trump 做嘅就法西斯，唔做嘅就 always chicken show。嗱，呢个你睇到成个西方个左交个思维嘅系统咧，就系对 Donald Trump 咧系一只情绪啊，先行，所以佢做乜都唔啱。有啲人话我同你啊 ，Donald Trump 做啲咩有得解释？我当然佢每一步我用我会解释啦，系嘛？我用理性去解释啊嘛，就好过某啲人 Donald Trump 做出乜嘢都系衰噶嘛，系嘛？Donald Trump 中意食饭，所以当于 Donald Trump 中意食汉堡包，你就唔好食汉堡包，你走去食屎啊嘛，系嘛？嗱，而家就係西方嗰種仇親分子咧，就已經有一種咁嘅係極度非理性嘅嗰種咧情緒嘅歇斯底嚟，其實係思想嘅歇斯底嚟嘅，係都幾得人驚嘅，係咪啊，鮑生？ 係啊，因為咧呢種情緒咧係非理性嘅，譬如話頭先你所講，佢話啊 Donald Trump 嘅今次嘅攻擊咧，只不過係將伊朗製造核彈，然後幾個月，但係呢幾個月嘅期票，咁幾個月係幾多個月咧？拥有核弹啊，连伊朗自己都不承认，咁究竟点样证实佢几个月之后有核弹啊？嗱，呢个系一个问号嚟嘅。嗱，又退一百步讲啦，如果呢个成立嘅，咁即系话如果阿 Donald Trump 唔炸嘅话，佢就即刻有核弹啦。咁 Donald Trump 去炸，咁咪合理咯。咁而之后几个月之后，即使佢又有核弹，咪好似去翻陶生你所讲，咪再炸过咯。嗱，呢啲就系最简单嘅逻辑嚟，但系佢哋就会用呢啲咁嘅说法咧。就喺度即係叫做undermine 啦，或者係即係對 Donald Trump 嘅形象啊，佢嘅統治啊，或者佢嘅領導力咧、啊、就質疑啦。咁呢啲係左交同左媒咧係好慣常用嘅方法。總之係即係你打我啊，我腫曬爆曬光個頭，我都話我唔痛啦，係嘛？我跟住會好翻噶嘛，好翻你打完我之後，你冇用噶啊，你又殺我唔死咁樣。一种精神胜利法，呢种精神胜利法就系令到佢哋咧能够继续啊支持落去啊，啊 啲中国人嗰只掏空论嘅精神胜利咧就唔出奇，之但系西方左翼咧咁谂嘢咧就牙烟啦，因为你嘅历史进程，你系经历过文艺复兴，你系出现过牛顿嗰个理性思维，吓你系出现过咧基督教嘅改良。你嘅人咧，你嘅知识分子同远东另外一个大国，你使用嘅系英文，英文嘅 root 系德文同拉丁文同法文，你谂嘢冇理由咁幼稚嘅，系咪？嗱，当然我会话，喂，路透社同埋呢个纽约时报咁嘅警告或者警醒咧，吓唔系错嘅，吓你唔好俾胜利冲昏头脑，海格斯同埋 Donald Trump， 你唔好自鸣得意，你系要警醒，系咪？喂，到底佢咁样提醒我？真定假咧？多谢你提醒，咁我再进做一步 research， 系、哦、原来仲有少少手尾，咁我就喐多喎。即系医生啫嘛，对一个癌症病人做咗一次手术，清洗唔到，跟住佢电疗，电疗之后都仲有剩，咁咪开第二次刀咯。 啊，如果你讲得啱嘅，你就俾阿 Donald Trump 三个月后同埋以色列去多一镬，炸到冇为止，系咪啊？嗱，咁你哋就收口喎，到时你唔好话佢人渣法西斯喎，系咪啊？啊，由佢哋嘅逻辑嚟讲，退一万步，即系话佢根本今次唔应该喐，唔应该喐嘅，佢伊朗又会有核弹。你喐咗佢，又话吞迟咗三个月，佢仍然有核弹。咁你话咁应该喐定唔应该喐咧？咁而家极左嗰个叫 Bob 叫做 Bernie Sanders 桑德斯同埋嗰个叫 AOC 啊，吓嗰个咁嘅拉丁妹咧，系咪民主党你极左咪即刻夹个头出嚟闹啦？ 简单一套， 你咁样会令美国更加危险。 我哋身同感受啦，即系好多有啲留言或者有啲回应就话：喂，你哋成日日日讲 Donald Trump， 你哋系咪佢嘅即系公关宣传啊？好啦，咁我哋唔讲 Donald Trump 啦，我哋讲香港啦。咁话你又唔喺香港，你哋又唔知道香港，你讲咩香港啊？好啦，咁轮到我哋讲英国啦啊嘅时候，佢又唔睇喎，啊佢话英国咧关我事啊，啊假设啦， 嗱呢啲就系中国人嗰种咧，系嗰种咧盲目，而家喺就喺 AI 啊，喺呢啲咁嘅 TikTok 啊社交媒体流行，嗰啲人点解越嚟越蠢就系咁解，因为咧就系包括西方嘅白左，系咪？佢系俾 Donald Trump 呢个人嘅形象同性格咧，系长期骑劫咗佢嘅情绪。嗱，我同你咧，我至少咧，我对 Donald Trump 嘅态度咧，就系、是、譬如系一个医生 ，OK， 佢系咧呢个内科，佢咧医生咧系医惯咧，同埋咧发现惯好多病人嘅癌症啊。突然间对另一个病人话咧，对唔住啊，我而家发现你有胰脏癌，系嘛？你嗰个咧胰脏癌咧，其实都几难搞嘅。而家第三期，对个癌症医生佢见惯噶啦，个病人第一下反应就系佢原来晴天霹雳，喂，点解会系我啊？咁我点算啊？喂，点解好唔公道啊？咁点算？跟住喊啊，跟住又话我可唔可以咧去揾神医啊？我好唔可以揾中药啊？喂，你嘅诊断啱唔啱啊？吓，呢个咧人间几许失意，何必偏偏选中我啊？嗱，对于一个每一个病人，佢系第一次。五雷轰顶，知道自己有癌症嘅时候咧，佢个情绪咧系必定系咧系好好激动嘅。但系对个医生嚟讲咧，吓、佢就稳如泰山，因为佢见得太多啦，系嘛？跟住嗰个病人就话：如果咁样，我应唔该揾牧师咧？吓、如果系咁，我就快死啦！死咗之后嗰、那个去人去呢个天堂定系地狱咧？嗰、那个医生咧，呢啲唔系佢个 concern 嚟嘅，因为佢个医生咧，佢只系话俾你听。你而家呢个癌症，我认为系嘛，应该点医？就住你个身体嘅条件，我认为好唔好开刀？开刀之后好唔好化疗？化疗用标靶药定咩？每一个医生用佢嘅专业判断，系 sort out 一个咧医疗嘅方案。而嗰个病人本身嘅情绪波动，觉得好哀伤同好愤怒，个医生系一概不理。 嗱， 或者你嘅嗰个病人问：如果我死咗之后上天堂同上地狱，入到地狱，医生唔系读神学嘅，医生净系话俾你听，你系有胰脏。 你用医生嘅譬如好好啦。嗱，我试下用翻中国容易啲明白嘅。我觉得 Donald Trump 咧就系济公。嗱，济公喺中国古代嘅形象啦。嗱，佢系一个咧啊济世为怀，不过佢系一个洋狂旧污糟邋遢，喺个格拉底下边捉粒老泥丸出嚟俾你食嚟医你噶嘛。但系济公喺个形象上边咧，系反传统嘅，佢唔系一个咧嗱，观音大士、如来佛祖啊出到嚟咧啊，即系嗰个慈祥嘅面目啊，跟住咧就啊对你咧就慢慢啊阴声细气咁样超度你啊，同你讲佛偈啊，唔系嘅，济公咧啊做埋啲古灵精怪嘢啊，跟住咧 祭天啊嘛，佢个 方法叫 祭天啊， 咁样，但系其实佢系用紧另类嘅方法咧。去睇人间嘅疾苦，或者去帮你，不过只不过个方法你唔中意同埋唔认同，嗱唔紧要嘅。但系我觉得中国人应该明白济公呢个例子咯， 呢个哲学啊，济公系来自杭州嘅灵隐寺，啊佢平时食狗肉、饮酒，疯疯癫癫，所以叫济癫。但系佢用嘅另一种嘅方式，因为人啊，你本身有贪嗔痴吓呢啲咁嘅六根唔清净啊。是这些这样的病毒。所以有一种的治疗方式就是观音菩萨和如来佛祖。另一种呢就帮你的就是济公和尚就是那种的方式。所以出现的 Donald Trump 是一种 therapy, 是一个治疗的方式。 嗱，呢个治疗方式咧系可以好激进，之但系你完全，如果你唔想有呢个治疗方式出现嘅话，你当初唔好食烟，唔好搞到有肺癌，所以咧就唔会咧系会睇呢、這个癌症嗰个肺癌个医生，佢亦都唔会提出一个令到你吓、化疗啊，同埋咧接受电疗之后好唔舒服啊嘅一种症状，所以你远离吸烟咧。你就唔会咧系死于肺癌一样啫嘛？你当你而家整咗个 Donald Trump 出嚟 ，Donald Trump 本身唔系个肿瘤嚟嘅 ，Donald Trump 系一个 therapy 嚟嘅，系一个治疗嘅方式嚟嘅。呢、这个治疗嘅方式会令你唔舒服嘅，咁但系咧个大先决嘅逻辑条件就系你已经有肿瘤。哎呀，咁点解系我啊？吓、啊，点解会系我啊？喂，哇，点解系你啊？我点知道？我解释唔到点解系你、啊？一系你有个 family history 啦。你嗰个文化传统啊，系令到你呢个民族啊，系好容易得到思想嘅癌症啦。一系你就食烟啦，一系你就饮酒啦，所以谷到肺癌同埋胰脏癌，叫你唔好食烟，唔好饮酒，你咪将来咪死于心脏病或者死于其他嘅咯。梦中咧系呢个安详逝咯。你唔需要接触到呢只化疗嘅 therapy 呢个治疗嘅方式。Donald Trump 就系啦，系嘛？而家你喺度闹。即系而家美国啲白左喺度诅咒，点解要咁啊？点解出咗个 Donald Trump 啊？点解咁？你点解食烟？你搞到要肺癌，搞到要 Donald Trump 呢一只咁激烈嘅 therapy， 我嘅说法就 治疗嘅方式去对付你咧， 就 follow the money 嗱，即系济公咧，佢就唔使间大雄宝殿，佢又唔使间寺，佢喺民间里边瞓街，跟住攞把烂葵扇出嚟作法，就去救人去帮人，咁你会打击到好多咧。嗰啲方丈 啊，信佛教啊， 嗰啲利益啊，你知唔知啊？你冇佛寺就冇香油啦，冇香油你整唔到金身啦，整唔到金身，跟住你又冇信众啦，冇信众咧你就唔可以咧跟住向佢哋捐献啦，啊，即系冇金捞大啊，好似香港宝莲某啊某方丈一样，即系你要知道， 嗰啲人大代表嘅高僧系啊， 左交同埋呢啲白左咧。背后唔系咁高尚我都讲过，背后系条水嚟嘅。因为点解 Donald Trump 又好，祭癫又好，佢系打击紧佢哋条财路啊嘛？点解喺个戏剧世界或者个传说里边，啲正式嘅佛教中人系反祭公嘅咧？系要驱逐佢或者要话佢系其实系邪魔外道咧？系因为祭公断咗佢条财路。嗱呢个咧， 过去信济公就唔会走去正式嘅寺院嗰度咧， 系 去拜佛，佢哋就收唔到你啲香油钱，系咪 啊？系啊 ，Donald Trump 就系我使鬼你哋啲学者写报告，唔使你哋写调查研究，唔使拨款俾你哋做 research， 唔使你哋啲传媒做咩 lobbying， 根本佢觉得呢啲全部嘥钱，你哋自己你成班友围威喂 ，Donald Trump 就整顶顶红色嘅帽，就系济公咁嘅行为。系嘛？一把烂葵扇就扫冧你哋啦！咁大家咪嬲咯，大家咪嬲咯， 因为你觉得呢个系唔系旁门左道咯，系嘛？咁但系如果你一个正常人，你远离贪嗔痴啊，你就远你个人啊，个心内心啊系透明同埋系澄澈嘅话，你使乜嘢走去啊？呢个咧烧香啊，使乜走去跪求啊？啊，观音求子啊，你自己有贪嗔痴啊？吓呢啲咁嘅包袱啊嘛，个问题出喺你嗰度嘛，唔系出喺济公嗰度嘛，系嘛？你而家成个美国都系啦，通处啊、瞓街啊、芬太尼啊，系嘛？喺个中小学嗰度教嗰啲咁嘅变性教育啊，然后 in the name of 大爱包容啊，对唔住，你而家小学、中学嗰度咧喺度猛咁灌输 LGBT 同变性，呢、这个唔系人权教育啊，呢、这个系性教育啊，系一个。Education of sexuality， 呢个 sexuality 系唔应该喺四五岁、六七岁嗰阵时就教啲细路仔噶咯。所以 Donald Trump 要出嚟啊，劈魔平狗派啊，系咪啊？你自己系咪完全冇错？啲左交就系同共产主义者嗰啲干部啊，系走上嚟同你讲做思想工作嗰啲一样，佢哋自己永远冇错噶。佢哋个教主毛泽东主席系神嚟噶。你唔好质疑毛泽东思想啊，系你自己天生啊，系有资产阶级思想啊，啊呢啲就入咗呢只咁嘅叫宗教或者叫沟里边咧，就成班喺度揈头啦。嗱、啊，所以而家你咪整到个呢、這个 Donald Trump 现象系点样解构咧？系嘛，就是、你歇斯底里，对于我嚟讲，系嘛，我唔看伤啊，我净系话俾你听，你有胰脏癌，